先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一名中国男子涉嫌闯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海军基地拍摄照片被捕。美国当局说目击者见到一个疫阴性了的27岁中国男子，当时在基韦斯特海军航空基地的外围围栏附近步行，已经警告这一名男子已经进入管制区域。其后有士兵目击这名男子用手机拍摄相片，就拿走他的手机，并且通知联邦调查局人员。这一名男子其后被捕，并且被控涉嫌闯入海军军事地区，意图拍摄军事防御设施。根据当局的起诉书，这一名男子辩称是想拍摄日出，但是调查人员在手机内寻获基地的建筑群照片。大约一年前，另一名中国男子同样涉嫌拍摄有关海军航空基地的照片，而被美方检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雨，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逐渐好转。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都系车多噶，龙尾近和斜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成年人每星期进行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喺香港，唔少人对精神病患者存有负面睇法。亦都会担心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服务使用者会对附近居民造成滋扰。 平机会在2016年公布了一项的研究显示，为这类服务精神病患者的社区设施寻找永久会址面对不少的困难，包括公众的担忧和反对。 很多时遇到抗拒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公众对精神病、精神健康设施存在误解或者认识不足，加上公众咨询做得不够完善所导致的。 平机会认为，要有效释除居民的疑虑，应该在公众咨询开始的时候进行深入的社区研究，还要确保全面的社区参与，也都要制定更适合的法律措施，保障各方权益。 长远还可以为新发展项目作出事前分区规划，以及持续加强社区精神健康教育，加强对服务使用者的了解。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60秒。 我是毛信君，有些事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了。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啲，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寻常事，认真做。 无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系圣诞完咗快乐， 圣诞完就快乐。廿八号啊！ 是啊，即是原来今年最后一年，不是最后一次见你们了。 踏出。 是。今年最后一次见你们了。 是啊是啊。 是 即是每一年都是。 你不要想着自己这么重要、啊。 鼓励不到你。 即是没不舍得的这件事。啊你有什么不舍得 是啊。 过了一年之后那我年纪又大一岁。 哦、那你未生日啫。 我現在那個年 紀，唉，思培而家真係越嚟越阿樂啊！即係塑造佢哋做呢個情侶咧，係真係冇錯。 叫做飄忽的一對。 係啊，遲啲可能，遲啲可能佢哋直情真係真心相愛添、啊。 捉不住的風啊！ 淨係捉不住的戀人啊！ 思培太好啦，我邊度襯得起你啊？ 係喂，但係咧，即係聖誕節嘅假期啱啱過咗啦，咁啊，你哋喺聖誕節個假期裡面搞過啲乜嘢先？ 咩啊？ 搞啲乜嘢先？ 哦，咁你圣诞有咩搞啊？ 我就都几平凡嘅今年，咁我去咗个 party。 即系你往年系好浮夸嘅，只系今年平凡啫。 往年其实 嗰啲五星级嘅 bra 系啊， 嗰啲 bra party 啊，去 bar party 啊，跟住之后仲有嗰啲咩啊？名媛嗰啲嘢咯， 哦，都系做呢啲啦。 点解名媛？ 系咪挥霍银纸啊？ 冇啦， 你往年圣诞 银纸啊，真系挥霍得多。 你个样衬喺名媛隔篱嗰啲嘛？ 唔好啦， 小白小白脸啊！ 但系嗰啲好似形容得唔系咁好噶。 啊，总之今年咧就有 party room 啦， 哦、 即系最点题嗰、那个嗰、那个圣诞 party 啦。即系当然会有啲圣诞饭啊，少少嗰啲好散嗰啲饭局。今年最开心都系同一班识咗好耐嘅朋友去 party room， OK，、嗯、 交换礼物，仲要下昼嘅，好健康 嘅，又系换杯，即系呢个不死啊，年年都换杯。 我想讲咧，如果带杯嚟抽奖咧，会俾人秒噶， 系、哦、咩？ 系啊，即系我哋班 friend 一定会秒你噶， 嗯， 系啊。 我等下可以讲下我即系去过一次最印象深刻而觉得嗰啲礼物系实用嘅交换礼物。 系啊， 系啊， 但系师培咧， 我就去咗 friend 屋企啦。咁、另外仲去咗个 friend 嘅 studio 嗰度，咁就玩游戏啦，跟住嗌。 哇！你个 friend 好大，好有钱噶，你即系你又有 又 你有间屋又有 studio， 咁你咪好犀利， 前铺后居咁。 你嗰晚睇呢个 friend 嘅后花园玩啊？ 山山新年嘅时候去埋后山玩添啊！ 去后山玩， 新年去玩好啦，唔好三样去玩， 三样就玩啊，唔死你啊！ 唔可以，难听。两个 friend 嚟嘅，系啦，咁、一个就有自己嘅 studio， 咁一个就有自己嘅屋企，因为开始身边好多 friend 结咗婚啊嘛，咁、又唔想话真系出去另外再租个场地，咁啊大家都嗌下嘢食或者个 friend 自己整啦，然后一定有嘅就系交换礼物啦。 哦，紧要咯， 系啊，人大咗，我觉得最简单，其实group 埋一齐。嘻嘻哈哈，有时可能睇下电影或者玩一下啲电脑 game 或者电视 game 已经好开心。 系啊， 今年我好特别啊。 点啊？ 我今年咧唔知道做咩事，我突然间咧，因为我睇咗套戏，咁就系咩旧年圣诞唔知咩恋咩咁样嘅恋爱个恋，圣诞戏嚟嘅。 我都系咁谂。 唔系嗰套嘢系好即系。好似愛情主題，但係其實好令人反思人生或者你嘅生活嘅嘢㗎。 咁犀利， 係啊，好睇啊，仲楊紫瓊添啊。 哦， 系啊，冇讲错，我都惊，冇讲错，系啊。咁跟住咧，我就突然间谂啊，咦，我应该对身边啲朋友好啲。咁跟住之后，我就 你而家先反省呢个问题。 啊、 喂，咁又真系太迟啦嘛。 嗰套戏嘅女主角都系咁啦，做咩我唔得啫？哦，就系啊。咁跟住之后，我就谂住对大家好啲啦。系你唔见我好多赞美咩？呢两个礼拜。 好似相對好咗嘅， 跟住之後我就直情去諗住買聖誕禮物俾大家，跟住我幾忙都，我真係抽時間周圍揾啊！但係我發現咧，真係揾下揾下嘅時候，真係好攰啊！跟住我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啦。 即係真係冇啦。 喂，起碼我有個咁嘅心啊！我為咗你哋，我有行過。 好多人做壞事嘅時候都懺悔㗎，大隻佬都係做壞事咁樣，唔啱啦。 你咧？ 喂，我就其實咧，我不嬲都係嗰啲咧，聖誕 party 咧。是即興人嚟嘅、即係純粹嗰一日咧有啲咩發生咧就會去嘅啦，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就話咧，即係經歷咗一個好開心嘅交換禮物嘅時間咧、收過呢一個禮物，我真係覺得開心。當晚咧，大家咧交換禮物嘅時候咧，成班 friend 都係覺得對方係流流地嘅啦，即係總有啲朋友出嚟係你預咗嗰份禮物廢都無論噶嘛。咁但係咧，我哋今年咧期待嘅杯咧。 冇人送。 嗯， 但系首先我想讲杯唔一定系差噶噃， 杯系差 啊，咩杯啦？ 哦，系啊，睇嗰个文章啊，唔系文章，文大人讲嘅，应该唔好意思，我哋一齐讨论过倾偈嘅时候咧，早几日先讲啫嘛，话而家已经唔会再人送杯同埋送呢、這个诶啲电视嗰啲叫咩碟。相框嗰啲啊， 系啊系啊，相簿、相框啊、杯啊嗰啲，真系不能再送噶啦。 系啊，即系之前就一直都系呢个把鬼礼物嚟噶嘛，而家直情把鬼都费事啊！你直情如果你揸住嘅话咧，人哋赶你出去添啊！你唔使自己 咁夸张咩？ 系啊， 但系杯系每日都会用到嘅嘢嚟噶。如果你唔系送嗰啲好核突嘅杯，即系你真系有 design 嘅、有美感嘅，唔会想收咩？得意嘅， 我送纸杯俾你啊 ，Elsa 嚟嘅 ，design 好靓。 Elsa 纸杯咁靓啊， 即气就 OK 嘅。但系我就系话，即系送呢个杯啊，嗰啲都算啦，唔好讲啦。咁但系咧，我即系今年觉得最有意义嘅，第一就系、是、一个一打开咧系一个正长方形嘅 ，OK，、嗯、长方形。咁啊，第一个拆开嘅时候抽到一拆啦，哇，系新一年嘅 月历， 唔系月历，系新一年嘅诶，嗰啲睇生肖流年运程嘅书。 哇，好，我、哦、新一年嘅， 新一年啦，冇、哦、咩旧年嚟啦。 旧年都几难， 即如果送翻今年嗰啲真系好毒啊！呢一招系 送前年嗰本先毒，即系已经过到唔能够再用嗰啲先毒。咁跟住咧，我就哇送新一年嗰啲运程书，其实系个个都很想要，因为坊间其实一本都贵噶嘛， 系 讲紧都真系四五百蚊本啊，或者二百零蚊本都要都要啦。咁但系哇佢收到之后，哇全部都好兴奋啦、啊。另一个收到咩咧？厕所板啊！ 有咩用啊？ 你唔好觉得厕所板冇用、啊，原来呢份礼物一开出嚟嘅时候，好多人都兴奋、啊，因为哇，我啱啱搬屋，我好想要一个好特别好靓，因为佢厕所板好靓嘅，佢系嗰啲咧入边咧镶满有啲星星啊，半透明状态、 哦，有啲虾蟹啊，嗰啲海洋生态啦，嗰啲啊，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呢啲系好贴心，咁所以我就话喂，其实真系咧。同大家去玩交換禮物咧，雖然留咧係一件會俾大家笑，覺得好歡愉嘅事，但我覺得你有時送啲某啲好實用，例如呢啲咧，除咗得到歡愉效果咧，而係收到嗰陣真心開心 嘅。 開心咯，收到嗰啲書係一百分啊。 不如講下大家咧喺聖誕 party 裏面、曾經收過啲咩最把鬼嘅禮物啊？即係頭先講嗰啲好開心嘅禮物啦。 係啊， 係咪啊？ 頭先我都係講杯啦。第二就係我曾經收過一份禮物，就係、是、阿婆。阿婆背心， 阿婆咁呢个玩啫。 背心你送俾阿婆咪得咯。 啊，最后我送咗俾我妈咯。 佢系咪好开心？ 系啊， 几好啊都。 我收呢份，我收呢份礼物嘅时候，我都呆咗啊。阿婆背心，唔系嘛咁样。 系咪有花花嗰啲？ 有啊，有顶花喺度噶。 暖唔暖噶？ 是真系阿婆背心系真心暖嘅，系啦，最后俾我妈着啦。 最后都有用。 师培咧，你收过啲咩把鬼礼物咧？ 把鬼礼物啊？ 系啊。 试过我有收过嘅一本就系迪神话好中意嘅榴莲书啦，但系你中意啊嘛，终于下次收到俾你啦。但系对我嚟讲咧，我嗰个之前几年嘅年纪咧系唔中意睇榴莲呢样嘢嘅，即系我仲系学生嘅时候我都唔会睇啦。 哦，系啊，睇星座好过啦。 系啦，但系而家出嚟做嘢就可能有用啦。咁但系咧，仲有朋友收过系可能三十 pad 嘅嗰啲纸巾仔 吓， 系啦。 真的会有人送呢啲嘅？ 有啊，包喺个报纸里边。 但我觉得呢个 成箱香蕉， 三十 pad 纸巾 OK 啊， 我觉得实用啊。你知唔知一盒要卅几蚊噶？ 系咩 嘅？但 系要搬喎、 我有朋友系收咗个包米咯。 咁咪冇 好實用，好實用， 正啊呢、這個， 收成包米喎、 啊。係啊，你日日都食噶嘛， 又夠重又聚手， 真係擺明想玩，即係大家嘻哈玩一次，定係佢真心送嘅包米？ 佢嘅諗法就真係玩之餘係實用嘅。係 啊， 咁你啲先有用嘛米、 啊？ 係 啊， 你日日都要食噶嘛。 我寧願你如果真係送聖誕禮物俾我，唔好送佢三公斤，一送嗰啲最大嗰個十公斤定五公斤話，你送嗰個俾我。 有個麻包袋入住嗰啲咯。 你真係送我唔介意啊，話埋俾你聽，我中意食開咩牌子，你買俾我食。 泰国米 系啊系啊系啊泰国嗰只啊， 系我自己咧，我记得嗱，师培有人送过呢个纸巾俾你啦， 系啊，或者一箱香蕉咯， 系啦嗱，你咁讲起咧，我谂起一样嘢就系，有人试过送一箱嘅消毒湿纸巾俾我咯。 哦，咁不如我哋一阵间咧，即系翻嚟再讲下，究竟如果你收到湿纸巾嘅时候，个反应系点啊？ 系。 尽今生去赠你最好， 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孩儿你飞高一点，难挨最多假旅见，一场浓缘我等你，打开你一片天，难求世间 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Sunset Arise 嘅 Tommy。 Hello Tommy， 唔该， 系 你好啊，喺电话旁边揾你有 Sunset Arise 嘅 Tommy。 系啊，大家好，我系 Sunset Arise 嘅 Tommy 啊，大家好。 耶，哇，我其实真系识咗你好耐。 系，你系睇咗你大嘅，真系。 可唔可以一齐大啊？ 我都睇住你大。 哦，咁 OK 啦。因为我嗰阵时系以乐队身份去参加比赛，咁我哋就喺个比赛入边认识嘅。 冇错。 系啦，咁点啊？咁耐冇见最近。 其实我哋都好开心，今年我哋派咗最年头嗰只歌，因为我哋今年做咗个古仔啦，关于一棵墨西哥嘅花叫 Bluebell 嘅古仔。咁、系一个有四部歌嘅古仔嚟嘅，即系简单嚟讲有四集咁样。咁同埋就系 Episode 2就前两个月派嘅一首得两分钟嘅快歌咁样咯。咁我哋其实嚟紧即系好希望就大家听完嗰两集之后都会谂之后会发生啲咩故事咧。咁大家就听埋我哋第三、第四集咁样咯。因为呢棵墨西哥花咧 ，Bluebell 其实佢有一个好特别嘅特色系佢系日出而生，日落而死嘅。咁所以佢就啱啱好就同 Sunset or Rise 嗰个概念有少少不谋而合。所以我哋就一谂就哇，我觉得即系好啱我哋去做呢个今年嘅年度计划啦，即系或者跨年度计划嘅一个主题嘅主角咁样咯。 嗱，跟住落嚟咧，要同阿 Tommy 发生嘅呢件事咧，都系快嘅，快问快答。我哋用快问快答嘅方法啊，了解一下你嘅世界咯。 好啊， 好嚟啦。第一个作曲定作词？ 作曲，我作曲嘅 ，Tommy 作词。 旅行定系工作？ 旅行。 旅行写歌定系中意屋企写歌咧？ 屋企写歌， 中意出去打机啊，搵啲娱乐玩啊，睇下戏啊，定系中意屋企即系坐喺度做 mixing 咧？ 坐喺度做 mixing。 唱歌定系弹吉他咧？ 弹吉他。 日本菜定因为系西餐咧？ 日本菜。 零食定系正餐？ 正餐。 嗯，我问十个九个都系拣正餐啊，估唔到，因为我成日觉得做音乐人咧，中意食零食多。 因为我个习惯系我唔中意一路做一路食零食，系因为会搞到个 keyboard 好油 啊。哦，系、哦，又系、哦。 系啊，我其实如果唔系呢个咧，我可能会食好多零食，但系因为呢个关系啊，我有少少洁癖嘅，所以我系唔可以咁样做的。 哇！你洁癖嘅话，你咁多乐器，你咪有排抹？ 接受唔到咧，佢系好多尘，即系你通常摆喺面度，佢会好多尘铺。 系啊， 即系我唔得嘅，即系我系一定要 keep 住咁样攞啲即系抹布又好咩，即系就抹咯。咁所以唔系只乐器嘅，但我只限啲睇到嘅嘢嘅，可能我啲吉他好多尘咧。 咁又系 咁讲啫。 另一个咧就系娱乐同做音乐 mixing， 应该话我可能如果有啲朋友佢哋好分得好清楚，佢哋做嘅紧嘢嘅时候还做紧嘢，跟住放假嘅时候还放假，或者娱乐嘅时候还娱乐咁噶嘛。咁但系我即系可能我哋啲即系时间上比较弹性少少咧，我哋就其实 take 咗个 break， 突然间去咗饮嗰杯咖啡，或者出咗去某个地方，都可以对我嚟讲系一个娱乐。咁但系其实佢亦都可以系我工作中间嘅一部分。咁所以其實有時候我都分唔到究竟係娛樂緊啦，定係還是係做緊嘢咯。即係點解你問我 mixing 咧？我哋一定要揀 mixing 咧，係因為每一次 mixing 咧，即係代表新歌就係搞掂啦。即係我係嗰啲好心急嗰啲，即係 mixing 啊，快啲 mix 埋去攞出嚟聽 ，OK 咁咪可以快啲出到去俾聽眾聽咯。 係，所以我哋喺呢一兩年嘅時間，我哋都聽到好多你哋嘅作品啦。有時你去揀一個取態，你要點樣揀一個目標方向去出道？或者你要揀一个目标方向的试引，其实你们当中会不会都有很多磨合？ 我想如果讲磨合呢，就不定止两个人的事了，因为呢我们的音乐团队里面呢，就即其实大家看到每一首歌的 credit 呢都会有多三个人在这里的，分别就是 Adrian Chan 麦瑞比亚 Max 和另外几个 Sam 的，有时都会譬如我觉得这首歌是似那样东西，那我们是真的会走去试的，即譬如新西兰的歌其实本身不是这个样，即它可能是第二个 feel 嚟嘅，但我哋可能试完觉得又好似唔系嗰样嘢喎，咁真系会翻翻转头再去试咯，炒啊咁就去试一个 approach， 跟住再试二个 approach， 咁跟住然后拣，好似二号好啲喎，咁样咯，即系我，所以我哋有时都花咗好多时间，可能系录完跟住又再翻录咁样咯，但系都系希望揾到嗰个大家都觉得系最 match 嗰首歌嘅嘢。 咁另一样咧就系、是、旅行写歌，定因话中意系屋企写歌，你系拣屋企写歌？ 因为我系要啲写歌系要自闭嗰啲人嚟嘅， 系啦，同埋因为通常我写歌都好嘈嘅。 哦，点解咧？你会嗌嘅？ 因为又哼啦，又要弹啦，跟住有时又要即系谂住模仿下个 picture 系点咧，又要错啦。咁所以嗰啲咧，我自己听翻都唔系好意思嘅。 我好想睇啊！ 有机会嘅，大家密切留意一下啦。可能迟啲有一日会播啲花絮出嚟，又见到我喺度。即系我系属于嗰类自闭写歌嗰啲人咯。咁、有时可能喺屋企写完，跟住就即刻可以砌啲 program， 咁搭咗 MIDI， 咁就即系 keep 咗 feel 咁样噶嘛。我系呢类人咯。 好貫徹你諗到就即刻即係做咗個 demo 出嚟啊，揼出嚟睇睇聽聽咁樣。 Yeah. OK， 咁大家都好期待你嘅新作品啦。咁但係嚟緊啦，嚟緊呢一年啦，你哋新生 Rise 或者你有冇啲咩嘅新嘅方向咧？ 即係下年會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做我哋 EP 咯，發布嘅 EP。咁同埋我哋即係今年我哋開始多咗去一啲唔同香港以外嘅地方，譬如一啲音樂節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地方去做演出。咁我哋亦都好希望。好希望嘅一樣嘢就係、是新一年可以去更加多唔同即係香港都會啦，咁同埋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做 show 咯。其他地方做 show 其實除咗可以將香港或者我哋自己音樂帶出去之外，其實都係好多時都係我哋學習到一啲新嘅嘢去擺落我哋嘅創作，擺落我哋嘅製作入邊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咁所以下一年係好希望有咁嘅機會嘅。 咁新 set 到 rise， 其實呢兩樣咧日出日落啦，都係一個美麗嘅時刻啦。咁我諗我哋喺樂壇都希望多啲呢啲美麗時刻咁就好啦。今日多謝你新 set 到 rise 嘅 Tommy，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下次见，拜拜。 拜拜。 沉默时我会很快，我也很怕一切停下。如同已快拖对付，怕将一切做泥沙。从何说起？抑郁感觉将到大限，用尽力竭尽挣扎，尽愿你往上一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批人响应网上号召到上水广场聚集，部分人一度转到附近的新都广场，之后折返上水广场，再次到已经落闸的连锁个人护理用品店拍闸，以及是向顾客大叫。有人在 L 四层怀疑同一批相信是便衣警员的人口角，双方推撞。有人用伸缩棍以及手持胡椒喷雾，制服多人。一批防暴警员其后到场增援，多名被制服的男女面向墙壁坐在地上。另外有人在连接上水港铁站的天桥上，不断向途人高叫翻大陆。防暴警员至少制服一人，并且锁上手铐。绿岭行动在去年举办为期两年，名为全城绝交大行动，邀请食肆和商户主动拒绝使用即弃塑胶餐具等的用品。参与行动的水果娱乐店店主就说，全店不会提供塑胶餐具，由于担心客人觉得不方便，亦都会愿意为自携餐盒的客人洗餐盒。店内实行零塑胶餐具的困难不算太大，亦都有客人会自备餐具。绿岭行动说，出年希望继续寻找社区内其他拒绝使用塑胶的食肆和商户，亦都希望借住绝交地图网页落实源头减废的理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汽车炸弹袭击，最少30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当局说死亡数字有可能上升。事发在当地星期六的早上，当地一个安全检查站发生爆炸之后，现场冒出大团的黑烟。当局说袭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税收中心，而事发的时候正值繁忙时段，送院伤者当中包括小童，部分人是大学生。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外界估计可能是与阿盖达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所为。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下个月将会访问四个东南亚国家。共同社报道，茂木敏充考虑到中国的海洋活动，计划在和各国外长的会谈中确认为实现日本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展开合作。茂木敏充会在下个月5号至11号访问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尼。他说东南亚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关键地区，为解决国际社会的议题将会确认加强伙伴关系。他会在印尼的东盟秘书处发表有关东盟政策的综合性演讲。他将会强调在东海和南海确保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合作的具体方向。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听日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逐渐好转，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东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来家交通暂时是畅顺。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啦，咁啊，运输署表示咧，而家所有嘅交通灯系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咁另外提提大家喺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吉尼佐治街咧，都会继续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安达大厦去柴湾，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触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阿芬系要照顾年老嘅妈妈，搞到好猛整，成日发脾气啊！ 照顾老人家压力是很大的了，但千祈千祈不要拿老人家来发泄啊。 小慧，但是到了真的很辛苦那阵怎么办？ 得，陈仔，你可以放松自己，看下电视又或者找朋友倾下偈，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社工求助。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朋友你迷恋剑毒品 say no you just Happy New Year！ 耶！ 假期会去旅行啊，可以去 shopping 咯。 哎呀，但阿田啊，你买还买、啊？留意一些国家咧，譬如加拿大啊，或者美国嘅部分嘅州份咧，已经将一啲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当地的市面一般的店铺都可能有不同形式含有大麻的产品，包括了食物、饮品、用在皮肤、头发又或者是指甲的外用产品和大麻的提取物一起出售的。 是的，不过含有大麻又或者是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是受到香港的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将这些产品带入香港是违法的。 知道了知道了，豪姐阿祖，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我买手信俾你啫嘛。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that make you say no to drugs。 2019年国际乐坛风起云涌，究竟哪一首作品会成为全球大热，哪一张唱片又买过满堂红呢？留意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同大家一起回顾2019年2019金榜巡礼。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我谂心中咧，大家好多人都积怨噶啦，即系一听到啲题目咧，即系一定好多屋企无谓嘢咧，都系当年换礼物翻嚟嘅。 系嗱，咁头先讲咗消毒湿纸巾啦，讲到你又收过纸巾啦，系咪吓？阿莫嗰个系咩话？收过百贵嗰个系？ 我真系收过一个相簿、啊。仲、哦、要是实体的相簿、啊， 即系好重啊，揭，然之后好多页纸嗰啲， 佢又唔系好重嘅啫，佢真系一本，我谂三分二个 A4 纸咁大，咁、哦、不过佢有心嘅，因为点解咧？我好中意一只狗，嗰只狗叫布鲁图，成日都讲。咁跟住佢咧就见到呢一个嘅相簿，佢就真系买咗俾我。但系大家都众所周知，其实呢十五年啊，至到而家，其实好少人已经会晒相咁样嘅。但系我依然觉得呢、這个即系咁讲咧。我覺得幾把鬼嘅，但我到而家都仲 keep 住咗。 但你冇攝相啊？ 冇。 咁如果係情侶啦，佢真係送本相簿俾你，裡面攝埋自己啲相得唔得咧？ 誒，咁 OK。 係嘛？係 爭好遠。 咁做嗰啲爆炸盒啫，就係而家潮興爆炸盒啊嘛，冇人整相簿噶啦。一個盒打開嘅時候，彈開好多張佢啲相啊，砌到淨有 effect 又剩噶嘛。 哇！呢啲好嘥時間。 又或者咁啊，如果呢個朋友咧，即係雖然唔係男女朋友啦，女性朋友嚟嘅，佢真係將我哋嘅相咧殺曬入去呢個相簿入面咧，我諗我都會開心過佢就咁齋送一本俾我。 系啦，起码有嘢睇啊！ 系啊，唔系而家都有嘅，佢入面啲暴露图都全部唔同公仔嘅， 唔同表情啊！ 但我唔知道自己拣咩相晒出嚟啫，意思系。 喂，第一个查啊！我想问在座各位啊，即系都有翻，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啦吓，虽然做青春吓，你怕唔怕收到名牌嘅咧？如果呢啲大时大节里边， 问你啊，咁上下年纪啊，师培， 一定系我啦。我呢年纪最大嘅讲先，系啦，牌子嘢系嘛，即系意思 系啊，名牌名牌 几好啊！嗱，尤其是年纪大咧，咁我最中意咧就系即系有时出去嘅时候，有啲嘢可以见下世面啊嘛，即系俾人哋睇下 ，feel 到你自己嘅地位。咁我唔介意你送个名牌纸俾我嘅。 你哋咧吓，我 其实不如你开题啦。 我咧嗱唔系多少少差啫呢个，其实我开始发觉越嚟越大咧，就越嚟越惊收到名牌，因为咧你要回礼噶嘛，即系人哋送礼尚往来系一个礼貌嚟噶嘛。我发觉有个压力就系咧，而家开 party 咧，年纪越嚟越大咧，嗰、那个买礼物个金钱个下限啊，系越嚟越高啊。即系以前可能系$100到吓，$100一份，咁你要花少少心思去谂住，紧要好笑咁啊送到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啦，开始有啲 party 咧，尤其是系咯啲 party 咧，佢可能$500以上。又或者朋友真的一嚟咧就送啲好贵嘅嘢咁样噶啦，系啦咁咯。 我觉得送名牌其实系好虾人嘅，即系等于其实咧男仔或者女仔都好啦，我男仔就更甚送香水咧都系好虾人 的，好危险啊！送香水， 因为有啲男仔送男仔咧，可能男仔对名牌不是太过着重咧，佢会冇乜所谓嘅，收到咪收到咯。但系有啲女仔咧系超级认识名牌咧。我唔中意呢個品牌嘅，我見親呢個品牌都唔得 嘅。香水好個人嘅，因為個味道每個人都唔中意。就算同一個品牌，即係就算你個品牌有幾勁都好，咁佢唔中意嗰只味就唔中意嗰只味噶嘛。但係同埋名牌咧，我都覺得好個人嘅。有啲人可能中意 L 字頭嘅，有啲人可能就覺得 D 字嘅， 係啦。有啲人就可能覺得 P 字嘅， 係啦，即係比較歷史悠久啲。我中意啲可能要新式啲款嘅名牌嘅咁。所以我覺得名牌方面亦都係除咗你係好熟悉個人，你先好送。如果唔係我觉得嗰啲叫咩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钱又蚀晒。 你读得好正确啊！ 知唔知点解啊？我有翻咁上下年纪嘛，阿乐讲嘅。 喂，但系头先你一直冇认噶， 我讲我哋， 唔系佢讲我哋嘛，冇得唔认啊，系咪先？佢都屈咗我哋系啦。 唔系，但系其实咧，即系咧送呢啲名牌，我收过一次咧，我系觉得。 抌心嘅，同埋我真係掉低咗嘅。嗰、那個牌子咧係C 字頭，有好多出底衫褲啊，成成嘅。 哦， 但係佢買咗俾我咧，當其時我幾多歲啊？我諗我21、22歲嘅啫。21、22歲嘅時候收到呢啲，梗係覺得正咁樣啦。我唔係送底底俾我，佢送咗個孭袋俾我。 哦、 但係嗰個孭袋拎出嚟咧，基本上50歲嗰啲，仲要係著咩衫先會孭個袋咧？ 哦，有今年嗰啲著咩嗰只？ 著 polo 恤。穿 polo 恤，然之後仲要係攝衫嘅， 係仲會染髮嘅， 細褲嘅，係藍belt嘅，你先會夠膽孭嗰個。 係嗰個 polo 恤仲要企 一定反領嘅，係啦，反領嘅， 係啦，著皮鞋嘅牛仔褲， 冇錯冇錯。 我知邊啲啊？ 就係 啊， 嗰啲先著到，唔得， 龍哥都孭唔起 啊。唔係喎，龍哥呢排要去嗰邊做嘢，應該融入潮流啊。 咁佢都未著到咁嘅， 前啲夾埋個袋啊。 好啦，嗱个叉咧就翻翻嚟， 一个加底夹一个， 唔系开始玩嘴边嗰只数。 系唔好意思啊，龙哥，圣诞快乐啊！ 翻唔到嚟，吹到 点啊点啊点啊点 啊点啊 ！OK， 翻到啦。OK， 嗱个叉翻翻嚟啦。咁其实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台湾啊，台湾佢有个研究啊，就系话咧收过最雷嘅圣诞礼物排行榜，即系最雷嘅意思，即系最讨厌啊，最憎嗰种啦吓，同大家倾下。如果大家有共鸣嘅，随时啊讲。 好嚟啊， 系啦，嗱，我净系嗱，佢有20个位置嘅，但我而家净系分头十个算啦吓，系啦。咁第十位咧系钱喎， 哦，收到钱 系啊， 点会啊？ 大家收到 cash 会点？ 点会讨厌啊？ 系咯，我其实我唔系好讨厌。 啊，呢个唔讨厌，下一 个唔得。 OK， 嗱，下一个就系笔啦，笔啊，一支笔啊。 睇你咩筆啦，即係你送嗰啲呢啲咁樣嘅普通辦公室原子筆，我梗係嬲啦。 太美蠢意啦！ 你送嗰啲係真係鋼筆，可能真係1000-2000蚊支，咁我都覺得有心意嘅。 係啊，嗰啲我淨係買都唔捨得買啊，太貴啊！ 嗰啲我望都唔敢望啊。 係啊，即係跑走 佢啊！ 係咯，即係如果我覺得對方係讀緊書或者係簽大生意，你送支靚筆俾佢，其實都有心意嘅。 好，下一個。 好啦，嗱，下一個咧就係第八位聖誕卡。 嗯，八貴， 八貴係咪啊？ 唔係，佢有寫嘢嘅話，我都覺得 OK。 嗯，心意卡， 但系唔好就咁写圣诞快乐四个字。你起码话俾我听，2019年对我感官系点啫？嗰啲咧， 但如果你 写好啲， 你收到圣诞卡入面写满字嘅，超靓嘅， 但系全部 闹 我。 唔系 ，no 系走音圣诞歌。 O K， 一打开走音嘅 ，O K， 第一粒已经唔准啦。 O K， 因为走音圣诞歌先系特色。O K， 系啦。如果佢将圣诞卡入面全部写嘢秒我，我即刻喺面前烧咗佢。好，下一个。 O K， 知道点送礼物俾阿莫啦。以后嗱，下一个咧，头先阿的神系好中意，佢讲过系是厕所板啊！ 哦，厕所板正啊！ 是啊，但是这个是排第七位，是最憎的圣诞礼物嚟噶。 O K， O K， 系啊， 系之后咧就是第六位就物啦，送物，我都觉得知道点解憎嘅送物啊，着嗰啲物咯。 物如果里面有嘢都 O K 嘅。 O K， 系啦，好啊，嗱，不如头五位大家估下系啲乜嘢啦吓？第五位， 快啦估， 嗱食得嘅，估少少啊嗱，纯粹系吓 糖咯， 系冇错啦，系啦，头五位咧就系糖吓，咁样好啦，嗱，其实第四位咧都系糖噶啦 ，O K， 嗱，第三可唔可以真系估下？嗱，呢啲真系易估嘅，我觉得 唔得啊，讲啊， 吓都唔 系咩啊？ 公仔啊！ 公仔哦， 系啊，但系其实收到公仔，大家会秒嘅咩？即系会唔开心嘅咩？ 而家三个都秒紧噶， 吓 系啊，劲过收公仔啊！而家， 但我见好多女仔都好中意收公仔嘅喎， 嗱，我唔得你咁啊！ 你觉得我讲咩啊？ 你尊重下落个题啊！ 我好尊重，我就系秒紧佢啲题目唔好咯，佢嗰啲嘢唔好送唔好。 OK 嗱，咁第二位咧就系、是。头先师培都收过嘅就系厕纸啦，我真系唔系好明呢个点解会系厕纸啦。 唔系，如果咧送完好多厕纸，但系唔使我自己搬嘅，咁 OK 嘅。 我真系唔 系 好明点解系送厕纸。 我妈仲开心添。 系啦，好啦，嗱，咁首居其冲咧，第一位咧就系乜嘢咧？就系、是、杯啦，大家所讲最憎嘅杯啦， 一定系差啦呢、這个。 喂，如果阿乐啊，我哋三个一齐夹埋送一只杯俾，系夹钱送俾你，系送一只杯俾你，你会唔会嬲我哋啊？ 唔会，你送咩都开心啦。 系咪噶？ 喂，唔系，喂，头先佢话我哋嗰啲咩年纪？嘅时候收嗰啲咩唔好嘅嘢，阿乐好似自己未讲喎。 系、 啊，你有咩把鬼嘢收过？ 啊、我收过系樽一樽盐咯，唔系即系盐啊，倒盐嗰啲樽啊，瓷器啊， 冇盐嘅入边， 冇盐 嘅， 系啦，一樽盐，系啦，樽盐，樽盐咯。 我转头去买啊！ 哇，啊、你买完想谂住点样送俾佢？掉俾佢啊，定系送俾佢？ 寄俾佢。 俗世。

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Dusty Bottle 嘅 JNY。 尋常是認真做，咁今日師培咧請嚟嘅嘉賓咧有嚟自 Dustin Bottle 嘅 JNY，Hello。 Hello， 喂，你好啊！最近忙啲咩咧？ 我最近都系写歌咯 ，keep 住。 咁今年啦，即系我知道你哋呢边咧，就终于即系宣布咗有一个固定嘅主音加入啦。知道你哋咧大部分嘅音乐啦都系自己去处理啦。其实平时你哋点分工嘅咧？ 其实有几种模式嘅，有时我哋会一齐坐喺 studio 度一齐 jam。咁跟住 jam 到有啲 idea 咧，咁就會錄落去電腦啦。咁有時候會大家可能誒喺屋企有啲 idea， 或者有一啲 chord 嘅 idea 咧，咁就會大家 share 出嚟，咁去一齊 jam 去夾嚟做咁咯。 即係有時就專登揾一個地方坐喺度一齊鬥一首歌出嚟啦。咁有時就係自己屋企有靈感儲低先，咁然後再 share。 其實我哋每個禮拜都會有幾次 meet up 嘅，咁、我哋可以好 free flow 咁樣，可能平時 jam 下嘢啊咁樣。咁有時 jam jam 下覺得幾正喎，咁咪即刻錄低佢咯。咁其實都冇話特別啊，今次係咪寫歌定係咩，純粹都係 for fun 咁。咁覺得正或者係覺得嗰個 moment 係大家都好鍾意嘅時候，就會錄喺個電腦度咁咯。 但有時會唔會有啲分歧呢？即係大家啊，我又覺得呢個位置正啲，跟住呢個位置我又覺得冇咁正，但係總有人覺得哇，我堅持一定要有呢個位置、 會有呢個分歧。 係咁點解決呢？通常你哋？猜包剪刀 通常大家都会去睇成件事嘅大 picture 嘅，到最后即係睇下究竟呢一个 element 系咪真係 fit 呢一首歌咁样去再决定囉，或者係投票囉、 通常都好公平投票 都公平嘅，係呀，大家都有得倾嘅，係呀。 咁我想问一下啦，有冇咩事情係好寻常但係你又分外地认真去做嘅 呢？我諗我哋係喺呢个衣着方面係好特别认真去做嘅。我哋係注重嗰个衣着多过音乐嘅囉，好奇怪地係。即係永远呢我哋做歌或者係咩呢都冇咁大分歧。反而个分歧上面或者係大家傾得最多时间係反而喺个衣着上面。即係每一次出 show 应该穿咩衫啊，或者我哋对 band 呈现出嚟嗰个感觉嗰套衫系点样啊？反而呢个系嘥得我哋最多时间嘅一个元素。 大家其实应该要再留意多啲你哋嘅衣着，因为其实你哋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嘅。 系，我哋每一次出 show 净系谂去边度买衫啊，或者系点样衬套衫啊，着啲咩衫啊，咩颜色啊，边一个 style 咧，我哋都谂好耐嘅，分分钟系即系谂啊，或者系搵啊去买咧，个时间仲多个 rehearsal 嗰时间， 正喎、這个真系唔讲唔知啊，大家要留意多啲啊。咁啊，知道你哋咧今年亦都入选咗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嘅新人啦。咁我想问啊，你觉得如果胜出咗嘅话，你哋胜出嘅原因喺边度呢？ 我谂系要多谢香港嘅乐迷支持我哋咯，因为始终我哋做呢一个类型嘅音乐都叫做比较偏满少少啦。咁所以如果真系赢到嘅话，系要俾好多掌声香港嘅乐迷嘅，其实觉得。 所以其实咧，头先你呢段咧已经系获奖嘅时候要讲嘅嘢啦嘛，你应该谂定咗啦。 我都希望我哋真系攞到奖嘅，系。 好，俾啲信心自己。今日多谢晒 JNY 啦，咁亦都希望咧你哋今年有一个非常之满意嘅成绩啦。咁啊，期待你哋嚟紧咧有更多嘅好音乐带俾我哋咁多嘅乐迷啊！今日多谢晒 JNY，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静静就叫的轻，有哪个会？

感觉咧，去到冬天特别想瞓觉，尤其是咧，即系要起身嘅时候咧， 觉啊， 你都系会迟到噶，因为系咁赖床。 好耐冇赖床啦，但系呢个冬天我特别赖床咯。 你有咩唔赖床嘅方法咧？ 以前我唔赖床嘅方法，嗱，唔好讲冬天先啦，讲以前我细个唔赖床嘅方法，夏天嘅时候我屋企最常用嘅老豆一招咧，就系熄咗冷气。呢个系我万事万灵同我极嬲嘅，因为喺好炎热嘅情况下咁样熄冷气系好嬲嘅。但系冬天点样可以令我更加快醒呢？就系、是、开电视机， 嘈醒你。 佢嗰啲，因为其实咧，当人咧你不停咁运转紧个脑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经历过就系瞓唔到觉啦。咁、但系当你喺瞓醒嘅时候，个脑未开始 run， 但系你开始听到侧边嘅资讯嘅时候，你就开始 run 啦个脑。 喂，咁如果夏天嘅时候佢照开翻冷气、但系同样地开呢个电视机， 其实都系瞓得冧啲嘅。 哦， 即系相对我试过两样开都系瞓，因为我屋企咧开电视机好大声嘅，因为我哋好中意听嘢好大声，我唔知点解成个我你听我 headphone 我时都好大声。 系啊，我唔得噶，我会成日教细咗佢 嘅。 所以 我好大声嘅听 headphone。 咁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夏天咧闩冷气咧，唔系即刻会热噶，即系起码都储半个钟一个钟，你会即刻一熄你就嬲啊！ 系啊，佢一熄我就会 feel 到，唔系因为我唔知系咩，我有鼻敏感咧、我体感系会好、有少少敏感啲嘅，咁、所以一佢一熄嘅时候，我 feel 到一热咧我就醒嘅，同埋我系发热嘅个人、基本上同我一齐瞓嘅话咧，系唔使开暖炉咯， 热情如火， 系啊，破得热千咁样咯，咁但系我就觉得嗰阵时咧一熄冷气我就会嬲，但系开电视我真系会醒啦， 咁样嘅，我咧到阿乐啦， 系啊， 好啊，嗱咁啦，我发觉 你几劲， 唔劲一啲都唔劲， 睇下咪表表姐今日 咁样， 咁啊唔好咁讲，我唔敢做啦，收收收，系啦，即系我点听？ 点啊乐？ 呢几年咧， 好可爱嘅，每个礼拜都带欢乐俾我哋。 多谢。呢几年我发觉咧，我赖床嘅习惯已经系越嚟越严重啊，即系开始系去到改唔到嘅阶段。因为点解咧？我教闹钟咧，吓 仲唔系表表姐？ 唔犀利，但啦，好劲算啦，唔好做表表姐啦，系啦。 计个咩 cut 手啊？定咩 cut 啊 ？cut 嘅表表姐佢要做。 哦，系咁嘅， 我系哦，冇乜语气嘅 。我谂大家都好，应该都试过听众们吓，即系我而家会发觉个缺点就系、咧，我会将个闹钟声咧，唔知点解融入咗我个梦里边啊！即系无论我教闹钟，我教成点都好啦，佢一路响咧，我系会完全 ignore 咗佢，我会继续瞓啊！其实好危险啊，呢一样嘢系，但系我而家就搞唔掂咯。咁但系所以我而家个即系令到自己一定起到身嘅方法就系咩咧？ 唔教闹钟啦，开始唔教闹钟啦， 因为好危险， 系啊，危险啦，佢安全咁请冇事啊， 地球很危险。friend 啊，闹钟好危险啊！ 嗱咁嘅， 咁系点咧？ 真系唔知点讲。好嗱，就咁嘅，就系、我会教早两个钟头咯，即系一路等佢两个钟头咧，系咁喺度响啊！ 即系早啲危险，咁你就拆咗蛋，咁你瞓醒啱啱好咪安全咯。 嗱，真噶， 系咁样安全啊！ 即系譬如我十点钟要起身，我会8:15、8:30、45分，跟住每15分钟都开一开咁样啦，个闹钟功能，等佢两个钟头不断 loop 个闹钟系，即系佢响下响下两个钟头，我就会意识到，哎呀，系啊，个闹钟响紧，我系要醒啦。即系而家呢就系呢个方法咯，唯有就系、 哦。 如果是我咧唔赖床嘅方法，第一咧就系楼下嗰个闹啦，因为我系 share room 嘅，咁咧我个闹钟响得太耐，我姑姐就闹啦，你好起身咯，你嘈醒我。第二样嘢咧就系开音乐，开音乐我就醒噶啦，唔知系咪直觉病？ 要边个开音乐俾你咧？ 我自己开俾自己咯。 但你瞓紧觉点样开 音乐俾自己？ 醒咗啦嘛。 哦，即系你醒咗一下，你开翻音乐俾自己听。 Kitty 有讲啊，佢话佢之前翻早嘅时候，佢真系噶闹钟响完之后，佢就走去教音乐俾自己，等自己醒咯。 但我听歌我都会瞓着 噶。而佢做晨光，佢真系冇迟到过。我听佢讲，啊，当然佢讲嘅。 咁可能 Kitty 又系早， 佢而家听紧一定杀咗我。 可能 Kitty 系早两个钟咧，危险啊！ 啱我啦， 系咁嘅。其实我都有少少似阿乐嘅，不过我冇去到话咁危险，同埋两个钟头。我通常系教半个钟或者九个字，最多九个字。咁以前咧电话咧可以5分钟响一次咧，咁好啲嘅。咁我通常教半个钟嘅啫，因为响3-4次之后，我就会俾自己话俾自己听，哦，系时候真系要请你，唔请你迟到噶啦。咁而家因为个电话系教10分钟，佢冇得 set 啊，10分钟就会响一次，咁所以我就要教多少少时间咁样咯。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嗌醒自己的 方法。 嗯 嗯，咁其实咧，嗱，起身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呢啲方法令到自己唔赖床同埋起身啦。但系咧，我觉得最惨嘅就系喺 lunch time 食完饭之后， 反气攻心， 反气攻心，或者系坐坐下，冬天又好冻啦，个人咧越嚟越眼瞓啦。咁有啲咩提神嘅方法咧？咁今日咧就可以介绍几个，另外有啲嘢俾你试下嘅。 拉凳 啊！ 系啊，我以前读书嘅时候真系好眼瞓咧，我会叫隔篱嗰个同学见到我开始中咧，就扯我凳咯。 咁成个跌落地 咯。我亦都会同佢互换咯。我试过扯到佢成个跌咗落地下咯。 我即醒啦。 即醒啊！系啊，我又忍笑佢又醒咁样，揞住个头，揞住个头 咁凉足嘅呢个方法。 你睇成地血嘅。 唔系，我咁样好凉薄噶。 拉凳系点咧？ 拉凳咪坐坐下，突然间喺佢后边扯佢张凳咯。 头先的神咪讲咗， 唔系啊，但系佢头先咧嗰个对话好似自己好似知，又加埋笑咁样。 系，同埋 但系佢突然间醒咯。 唔系，同埋你头先明明解释咗系点样拉凳啦，跟住佢又再问， 哦、 即系佢唔尊重你啊。不过你值得俾人鄙视啊！阿乐珠点啊点？ 啱啊啱嘅， 系点啊师妹？ 好啦，咁啊继续啦。咁有好多方法嘅。第一个咧，其实你系可以有个小动作可以俾你试下嘅。咁就系摇晃你个身体。咁咧之前有个调查就话咧，你 摇晃 即系自己摇咯。 系啦，自己摇。咁唔系咁简单嘅。佢就话尝试咧。 阿妈要我晨早吸毒会唔会噶？ 一起身就嚟啦，唔得，唔吸得毒噶。 所以我咪话唔会， 就 系话 唔吸得毒。No good, no good。 咁啊，唔系咁样嘅。咁我哋咧试下就向前弯腰，跟住数五秒，然后慢慢卷起你个身体。咁我呢个动作咧，好似好奇怪，但其实咧系令到你啲血液可以快速喺啱啱瞓醒嘅身体里边。 即系起身就要 wave 啦。 系 wave 就系 wave 啲血上脑啊，正所谓 唔攻弹就比较辛苦啲。呢一个就比较。 咁有啲人朝早起身都中意戳啲血上脑嘅。 啱啱啊，师培我觉得，唔系你可以话唔啱噶， 啱。阿莫讲嘅嘢会啱噶， 唔系啱，唔系师培好多嘢都系会话你啱噶，得阿乐好多嘢话你唔啱啫嘛， 点我点， 所以佢系啱噶， 哦原来咁， 嗱实用 咯阿乐，开麦讲对唔住嘢， 几阴功啊， 阿莫俾人屈噶， 好啦师培，点啊， 吓佢话你屈佢， 算啦佢讲咩都啱。 我讲咩都错啊！ 唔系嘅。嗱，咁跟住仲有啲方法嘅，或者你可以按摩你嘅太阳穴啦，真系好眼瞓，眼瞓到咧，你只眼系咁震或者睁唔开嘅时候咧，咁话太阳穴咧，其实你可以尝试用双手啦，跟住手心就按你嘅太阳穴，咁都可以令到你精神嘅，或者梳头都 OK 嘅。因为咧，其实你头嗰度有好多嘅血管噶嘛，咁你梳梳佢嘅时候，都会有机会令到血液循环得好啲啦。 咁你系咪有啲示范俾我哋啊？今日？ 按摩是不是要开始啊？ 我不知道你刚才说是不是 有些 动作， 你 刚 才有些 东 西做 的 嘛。 有些 东 西给我 们嘛。哦，是啦，没错啦。那其实有其实刚才想说呢，这些就是自己做的一些 massage 或者动作啦。跟着下来其实吃某一些东西都可以令到你精神一点的。那除了你说真的薄荷之外呢，那你可以喝一些的，有人说啦，用薄荷叶又得啦，或者浸一些薄荷的水啦。其实今天呢就带了一些薄荷给你们试一下感受一下的。那但是吃那个呢其实不一定是你吃的。我准备了吃那个在旁边。 新鲜薄荷定薄荷干定是什么？ 真是新鲜的。这个呢其实是我公司同事种的。一啲琴日喺公司摘嘅葡萄柚薄荷，其实佢系有西柚味噶，你可以闻下 ，feel 下，洗咗啦，洗咗啦， 我想试， 可以啊，你可以搣啲嚟试下，好香噶，其实系。 嗱，拍紧片啦， 我搣咗嘅时候真系有薄荷味，好大阵薄荷味嘅，系啊， 唔该，好啊，嚟啊， 哇，茉莉已经食咗啦，吓，点啊？ 点啊？ 好似咧食緊嗰啲泰國或者越南湯粉嗰啲香茅，哦、即係食浸咗個湯啊，生嗰啲，雖然我唔食生牛肉啦，即係有啲肉丸、雞肉嗰啲咧，嗰、那個草啊，嗰味啊，好攻啊，係即醒，係、 咦？的神你唔食嘅？我哋表示食草， 系啊！我想话咧，我想话头先师傅讲话薄荷叶，因为薄荷茶啦，佢边系杯我啦，原来喺入边有叶嘅。 同埋某程度上好似吞咗啲牙膏， 好难食啊！ 唔系，我觉得几得意，系真系提神喎，成个即刻冲啊！即系啲血又讲紧冲上， 好浮夸啊！落真系，好啦，嚟试下。 有几难食咧？呢个我唔觉得， 难食 真系好似牙膏，因为阵味。 喂，唔系话 OK， 我觉得。 我都觉得系啊。 即系佢有一种好似食紧，佢好似食紧香油膠，但系佢一个有青草味嘅香油膠咯。系啊， 同埋你食唔食到啊？呢只唔系普通薄荷叶，佢系葡萄柚薄荷，系有啲西柚味。 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葡萄柚啊， 系咪？ 葡萄柚啊， 专登带啲正嘢俾你试下。咁另外你仲可以浸水啦，其实浸水都几香嘅，即系你一路 你可以闻下，或者你可以试饮一啖咧。呢、這个熟水嚟，即系出边浸嘅 熟水。咁你应该唔会逼阿莫整啲生水。 我想问熟女定熟水啊？你话 想要边样？ 可能咧，因为咧已经我食咗成块薄荷叶咧，跟住饮呢个水就冇乜味咯。 嗯，咁但係同埋可能要落多幾塊囉。咁你 Christmas 嘅時候呢，我又覺得即係新年呀、大時大節呀、或者係真係攰嘅時候可以自己試下衝嘅。 好啦，咁即係總言之，如果你真係好想賴床嘅，我諗你都唔會搞咁多嘢，你都係繼續瞓多陣啦。係啦，咁但係永遠可以試下呢啲小方法啦。 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孙慧雪。 喂， 喂，系咪阿 Snow 啊？ 点 啊？ 你好， 好高兴请到你喺度倾一倾喎吓，咁而家做紧咩喺度？ 其实啱啱咧就同小朋友去完公园翻屋企。 喂，不如咁啊，嗱，我哋个节目叫《寻常事认真做》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咧一啲你平时会做嘅寻常事咧？ 其实我就翻工咯， 系， 即系除咗拍嘢之外咧，我翻到屋企咧，我就中意做手作嘅。 嗯，咦，系咩手作咧？ 我系成日都会趁小朋友瞓咗觉之后咧，就会做啲颈链啊，同埋锁匙扣咁样咯。 哦，哇，好浪漫喎！咁整完之后系送俾边个噶？ 送俾身边啲朋友嘅，咁同埋咧，我会系写啲一啲勉励嘅说话啦，喺啲纸仔入边咧，就摆入去我整嗰啲即系直胶匙扣。譬如我身边，我之前试过有啲朋友佢失恋，咁我就写啲鼓励嘅字句摆落去啦。 哦，哇，好正能量啊！原来阿 Snow 系除了做手作啊，咁平时咧会同阿仔仔做啲乜嘢咧？ 同佢去主题乐园， 系即系掟公仔嗰啲。 我自己都会中意玩，我都系一个大细路 嚟。OK， 嗱，头先都提过啦，即系阿 Snow 咧已经系一位妈妈啦，但系阿 Snow 咧行出嚟咧非常之 fit 喎，仲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阿 Snow 系点 keep fit 嘅咧？平时 可能做咗妈妈真系好攰。 吓。 跟住就会自然瘦啦，同埋猛咁做嘢咯。 系 咁但系咧，我都会抽啲时间去跑步嘅，真系我中意跑步嘅。我系好中意食淀粉质嘅嘢咯， 系 即系譬如啲饭啊、蛋糕啊，即系我系无饭不欢嘅。我食乜嘢都一定要唔该俾碗饭啦、啊，咁样咯。食完一碗，可能都要加多一碗。 咁再問多一個問題咧，就係、是、自己係嗱係一個演員啦，亦係一個歌手啦，同埋我見你有出寫真噶嘛，可唔可以教下我哋一個影相嘅心得咧？點樣影相先可以影到好似你咁靚咧？全神一招嚟得唔得咧？ 我覺得要進入個狀態 嚇， 同平時影相好唔同嘅。影寫真嘅時候咧，我記得我係有開音樂嚟聽、 嗯， 總之你自己係入咗一個狀態嘅時候咧，咁就個人係會特別 charm 嘅。 嗱，咁啊，見你以前係有錄 cover 啦，一路都有唱歌啦，嚇，直至而家出隻新歌啦，嚇，叫做《幸福的錯覺》啦，係咪最新嗰隻？ 係 係啦，不如同我哋嘅聽眾介紹下呢隻歌啊！ 咁其實咧，我就覺得因為好多人咧，佢哋會覺得幸福係哇，可能唔使點樣去爭取啊，即係舒舒服服啊，呢啲叫幸福。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呢種係錯覺嚟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係你要經過一啲即艰辛嘅时候咧，得到嗰种幸福咧，先系为之真正嘅幸福咯。咁所以我就即系首歌个歌名就叫《幸福的错觉》啦，就系、是、想讲话，嗰种幸福系短暂嘅。如果你要揾真正嘅幸福咧，其实系要经过你一番嘅努力嘅。希望大家会感受到我嘅热诚咯，希望大家会真系有用。心听我好俾心机唱俾大家听歌。 好啊，同阿 Snow 倾完三分钟左右嘅电话咧，觉得阿 Snow 咧真系充满咗正能量嘅一个人嚟嘅。咁我都喺度祝你喺今年嘅新人成绩表里边啦，会攞到你理想嘅成绩啊！ 好啊，多谢你啊！ 想快半张被，有三步要打理，习惯望你却略过自己，话会是福气，要相信幸福不会与你，谁不想走过残破的观看圆满的戏。总有空洞要补，心里疲 跳着无聊的舞，其实我不要安静过好，不要这样变老。唇边的青春有声，要怎么聆听？平白半生一转眼，会可惜陪着你伤心生活美好，去当一个贵宝。其实我总有空洞要补，心里疲劳，想他却唱着，途人亦听到，灯光里跳着无聊的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批人响应网上号召，在上水广场聚集，便衣警员在商场内带走至少14人，他们双手被绑上索带，被押上警车。在商场的 L 四层，现场地面留下少量血迹。一批人一度转到附近的新都广场，之后折返，再次到已经拉闸的连锁个人护理用品店，向店内顾客拍闸和大叫。下午四点几，有人在 L 四层发现有人手持伸缩棍，质疑持棍人士的身份，之后有人奔跑追赶，其后多人发生纠缠和推撞。多名相信是便衣警员的人使用伸缩棍和手持胡椒喷雾制服多人。其后在商场的中庭，防暴警员说有刑事案件发生，要求在场市民离开。当时一批手持器材的记者在警员前方拍摄，一名防暴警员突然向包括记者的人群方向喷射胡椒喷雾。警方在社交专页说，有蒙面黑衣人下午四点几在上水广场进行骚扰行为，包括向商铺投掷铁钉，扰乱公共秩序。防暴警员已经进入商场执法。一名男子前日在旺角朗豪坊入边涉嫌破坏美心集团旗下一间咖啡店货架和杯，被控一项刑事毁坏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获准以现金5000元保释，押后至到下个月24日再讯，等警方进一步调查。裁判官下令被告保释期间，除了住所日出康城地下商场范围之外，不得进出任何商场、金竹洗衣街、豉油街、上海街等，并且要遵守宵禁令，不得离港，以及定时到旺角警署报到。20岁被告黄卓燕报称同时任职售货员、健身教练等多个职业。控方指案件仍然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查看任何拍摄到事件的影片，以及朗豪坊各层的闭路电视片段。警方亦都会联络涉案店铺员工以及目击证人录取口供。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九月至今来港内地团的数目按年减少大约90%，不少从业员要改造保安或者餐饮等的散工。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指出，酒店减价作招来，令到宾馆业亦都有经营困难。他又估计，如果未来几个星期社会情况缓和，不再有冲击商场等的情况，农历新年的情况会较圣诞档期好。姚思荣又说，示威者破坏商场不会令到商家向政府施压，最受影响的是中小微企和被裁员的市民。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听日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

流落荒野，不归家都有家，在你天空游落心里，崎岖的都美化。不管天气差，阳光于心里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晚动作，子龙邀请呢位嘉宾就系早前咧喺 DigiCon 6里边就系勇夺呢个银奖同埋优秀技术奖嘅 Hayden。Hello，Hello。你嘅作品名字就系叫做《狮语》啦，狮子山嘅狮啦，语言嘅语啦。可唔可以为我哋解说呢一套得奖嘅动画片啊？ 《狮语》咁就顾名思义系讲狮子山精神嘅寄语啦。咁就是探讨一个狮子山精神的故事。那个故事开头就是讲60年代一个香港人吃完面就想找钱的时候跌了一蚊。那就他就好珍而重之个一蚊，就不断去追。那就途经不同的画面，就慢慢开始带入这个故事了。 我記得啦，其實有幾個都係長鏡頭嚟嘅。譬如一開始你頭先講個一蚊喺度碌，其實喺度碌嘅時候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世代嘅畫面出現咗啦。嗰啲畫面係咪一開始已經交代哦？呢一套作品已經係橫跨咗唔同嘅時代時空，然之後繼續講落去咧？ 係因為首先獅子山精神係有幾代人努力嘅成果嚟，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或者定義啦，咁一開始係60年代開始先，咁我就好鍾意攝影大師何凡，佢個黑白相好有感染力，同埋佢喺60年代下嘅香港係好優雅，所以我想去致敬頭嗰幾個畫面。而一個故仔去到中段係比較 fantasy 啲，咁所以佢由一個好優雅嘅香港點樣去轉接落去一個好奇妙嘅旅程咧， 突然間繁華起嚟啦。 係啦，咁我就要喺個開始著墨咗，可能係一個慢嘅 long take， 係追住一蚊銀。你會見到佢有唔同時代嘅香港嘅建築物啦。咁我係因為我有好多揾咗唔同香港嘅舊照片，咁我就諗點樣去入一個好奇幻嘅世界咧。咁我就開始諗會唔會係做一個 3D 版嘅立體版嘅 collage 出嚟，咁就我就將唔同嘅揾到嘅黑白相啊，就剪剪貼貼出嚟，就貼咗一個場景啦。就可能你可能見到明明一個環嘅 pan shot， 你會見到某一背後係一個 top shot 嚟嘅，係一個鳥瞰式嘅故事嚟嘅，去搏翻埋一齊，咁就慢慢講俾觀眾聽啊，嚟緊應該有一個不同的世界出現的啦，咁就俾個心理準備觀眾去入呢個奇妙的世界咯。 其中有兩個場口我自己都幾深印象，一個咧就係 time lapse 咁樣啦，喺獅子山下面，即係啲人人來人往，然之後慢慢個世界開始多人起嚟啦，豐富起嚟啦，繁榮起嚟啦，咁樣呢、這個畫面我幾深印象啊。第一，第二就係一個夜景啊， 就好似喺馬路嗰度，然之後即係譬如好似彌敦道咁樣，有好多霓虹招牌、光管啊、啲大名啊，咁然之後一路行前，一路行前，我記得嗰度都用咗一段時間，咁哇見到好多唔同名未煮名店嘅嗰個年代，但係好多呢啲嘅 brand 開始慢慢出現，呢幾個我都覺得係非常之香港味道嘅畫面嚟。 呢個係我好深印象，因為我可能係八十後。細細個爸爸媽媽帶我出街，我第一個印象就係呢個我嘅畫面係好繁華，彌敦道係好多霓虹燈嘅夜景，聖誕節就會去尖東睇燈飾啊呢啲，所以就慢慢形成咗呢啲畫面咯。特別係我以前喺彌敦道經行街，都會見到九龍皇帝會畫畫嘢咁樣。 人生總有山地，只拍幾千部戲，不只會有自己。再困倦路途，讓我陪着你。如若撐下去，亦挽著我手臂。這段人生。相信你在现场，迷失也有方向，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那些年来无分彼此爱上，美丽人生 有香港味道的故事，其实为什么会诞生到呢？即是你经历了什么，咁想将你见到的香港，或者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香港变成一个动画呢？ 这个是源自于我想探讨狮子山精神究竟给我定义的。因为我跟不同人聊天，我跟新一代的年轻人去傾偈嘅時候，佢哋真係唔知道咩叫獅子山精神，可能係好片面嘅歌詞，咁就引發咗我我想去不斷去做一個故仔，係冇一個主角嘅，因為呢個故事係大部分香港人嘅故事，佢哋係唔同嘅小故事組成嘅，咁所以係你會見到個畫面係左下角、右下角嘅地方都會有嘢發生緊嘅，咁就係 係噶呢段片係一次唔夠，睇幾次先睇得曬噶。 所以我就會引發咗一個故仔啦，源自一個無力感啦。 嗯， 因為啱啱畢業出嚟，我讀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啦，咁就可能對啲有時創作會離不開身邊嘅事，咁你可能對身邊嘅事可能有啲不滿，是非黑白會分得好清嘅，想表達出嚟啊，但係又冇回應嘅，產生咗一種無力感。 嗯， 久而久之，我出嚟做嘢。咁又好似面對啲樓價好貴喎，咁樣好似又負擔唔起，就啱啱好夠食咁樣。咁日子慢慢長咗啦，做嘢又做耐咗，咁搵到少少錢，咁穩定咗啦。咁好似一個妥協咁，咁好似你開始生活穩定啦，有啲嘢好似唔係好容易咁樣可以發聲咯咁樣，跟住就開始發展咗呢個故事咯。 因為你講呢個課題，除咗係一個社會議題之外，我覺得係直到一個哲學問題嚟嘅，即係你揾幾多同你生活要啲乜嘢，其實每個人都可能有唔同嘅諗法啦，甚至乎你唔同嘅歲數嘅要求，甚至乎個答案都唔同啦。 嗯， 咁你其實自己做嘅時候，你可能構思緊嗰陣啦，你點樣先至揾翻你眼中或者你而家創作緊嗰種獅子山精神出嚟？ 依個係一個問題，就算個結果都係一個問題。究竟我哋想探討依個獅子山精神係剩咗幾多咧？我哋仲會唔會去珍惜依個精神咧？會唔會保留到我哋屬於香港嘅獨有文化咧？咁呢個係我製作嗰陣時對自己嘅問題啦，或者係 俾新一代嘅年青人下一代去諗啊，你哋想唔想繼續去認識呢個精神？ 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免絕無掛慮。幾時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去分頭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大家都可以喺YouTube 嗰度啦，望一望啦，因為成個得獎作品咧都放咗上去，咁大家可以睇。咁但係呢個時候，我除咗想問作品之外咧，都想問 Hidden 多少少，因為坦白講，一個人要完成一套動畫，其實難度非常之高，劇本啦、作畫啦、剪接、配樂、字幕，其實而家我講緊都六七個工作。其实你成个过程是怎样经历的？ 我个故仔是可能想了几年。 我想了几年的了， 是因为我由翻 full time 的时候好像很没方向的人生。毕业之后就做后期公司啊，做电影后期的。那好像市场要什么东西我就要做什么东西，这样是很受个公司方向去发展。跟住無力感重咗啦，咁想做自己 work， 咁就開始諗故仔寫 proposal， 咁就第一次申請 ASP 係應該唔得，跟住就之後可能隔咗一兩年之後，就上年再申請就得咗啦，咁就慢慢去改個故仔，同老婆去創作呢個故仔啦，咁所以私語呢個名都係有少少，因為我老婆個國語拼音咧就讀法就係叫私語啦，咁所以就都係咁樣命名咯。咁好好彩就唔係我一個人去完成，我不斷同其他人動畫師啊去講啊，我有個咁嘅故仔喎，咁有興趣一齊玩一下，都幾好彩，開始組咗一條 team 出嚟，咁就去有啲人幫手一齊做modeling 啊、3D animation 啊，咁都好彩就揾到。山 composer 啊，去幫我作曲啊，去 mixing 咁樣，依、這個都係大家都想為香港做啲嘢。 呢、這個難得嘅，因為呢個年代即係揾食一定係艱難嘅啦。對於任何人嚟講，仲有嗰份興趣啦，或者仲嗰團火啦，真係做動畫嗰陣時，你可能都未即刻諗住參加比賽咯。我懷疑你開始構思嘅時候，因為講緊啱出嚟做嘢啫嘛。咁到你真係做到咁上下先至參加比賽啊？定還是個作品完成曬你先報名嘅咧？ 報咗名，去批咗分定哦。OK， 咁我可以唔使擔心。幾個月的收入，咁就全力去做呢個動畫。 咁你一路做嘅時候，最大挑戰 係 咩咧？ 大嘅挑戰就係你要真係要做好多資料搜集，因為你講一個比較宏觀嘅故仔咧，一定要資料好準確，你唔可以好天馬行空咁創作，一定要 base on 個事實、當時嘅情景去創作咯。跟住同埋時間。時間是最困難，因為製作時間可能得五個月到，係五個月，咁要由零開始去做曬成條片，其實是要用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到。 咁啊，而家誕生嘅呢個私語，大家除咗可以睇之外啦，我都建議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 Hidden 往後可能有其他新嘅作品啦。但係翻去一開始初心啦，點解你會想成為一位動畫師咧？因為以香港。市場嚟講啦，即係甚至乎公司嚟講啦，其實唔係特別多公司係做動畫噶嘛。點解你細細個已經有呢個諗法夢想？ 我當我第一次睇動畫就係、是、Toy Story， 咁我就覺得好神奇，哇！點解可以死物嘅玩具可以去講故仔咧？可以講即係一個 電影長片的長度，咁我就開始就對一啲 visual 上面的創作有興趣。久而久之我就順利成章入了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咁就嗰陣時學院安排得好好，去 Year One 就咩都讀啦，咁要學同學讀 photo 啊、攝影一啲現代嘅藝術啊、新媒體嘅藝術啊、拍嘢啊，同埋做設計啊。咁喺依幾個範疇裏面，我就覺得做設計動畫依方面係比較啱我，所以我就主修動畫。咁就因為可以好天馬行空創作，我唔會受成本限制，我最多都係部電腦。咁我就唔需要花好多金錢啊、人力物力去搭個景出嚟，咁我可以自己鍾意喺個電腦裏面做咩，就可以 create 到一個屬於我嘅世界。咁就順理成章畢業之後，就開始去啲後製公司啊，做電影後期去做。咁就久而久之就想自己做創作。 但會唔會調翻轉頭，你自己嘅壓力或者負擔又重咗咧？哇！我唔識服裝喎，又要諗埋佢套衫著啲咩？哇！我唔係好識建築嘅喎，又諗下哇棟大廈係點樣樣？會唔會調翻轉頭要嘅知識水平都多咗咧？ 會啊！依個係可能就係我好中意 3D animation 嘅原因，你或者係做創作原因，你係要有一個好強嘅求知欲，你至會完成到作品。 咁所以你就咩都親力親為啦。 系啊， 咁啊，眨下眼，今集啦，同 Hayden 啦讲啊，讲到呢度啦，咁大家 click 上去，记得睇一睇《私语》，睇一睇一套属于我哋香港人嘅作品。再次恭喜你， 多谢。 多想再次认罪，愿一起走下去，紫荆花瓣散播潮流里，冲刷疲累，分开不感到过分遥远。星空有万人默许，放不放开理想还是要追，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曾若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泽巷，谁也经历过迷茫，人间亦波折尽每个信任眼光， 想不免击退，难以绝望过滤，其时同舟在狮子山下者共栖，抛弃区分还有天地能前往，还有生命发光，行若于闹市海港，爱在旧城泽巷。